疯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小时候总爱抬头看白云朵朵，哼着我最爱的饮酒，天上白云一朵朵都住着烟酒，唯美的像心童话的孩子守候，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 Angel，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 Angel？ 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 Angel，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英雄。受伤的时候，天上的 angel 会默默地为我流泪，每下一场小雨都像你的 angel， 陪伤心的人等着阳光出现时候，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 Angel，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 Angel？ 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 Angel，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 Angel。当你学会勇敢，就会遇见你的 Angel。 伤口。And I 他一个深情，一句 baby， 我又陷入快乐里。理智总是战胜不了爱情，没道理可循。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都没有错，是输给时间。从前心去半古怪语言，如今少了些，又少了些。过去的爱情曾经多美，过去的爱情到底多美，如今像抹去无言，轻轻相对，说穿了只剩回忆在作祟。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笔，难道谁还想转谁的眼泪。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片，难道谁还想转谁的眼泪，顺着天，顺着天。 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我是梦更老，因为你是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让到不能让，还能怎样，不如倔强。相依依不舍，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我是弄丢了，因为你是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让到不能让，还能怎样，不如倔强。倒数三秒，我会开始努力把你忘掉，有时候爱情就像是一场重感冒，等烧退了就好，找一点小心情，把房子好好 种轻松美好。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形象决定未来，如果您希望获得客户的信赖，加速升级步伐，拥有幸福人生，欢迎参加成功优雅形象礼仪系列课程，联系电话156-0103-8606156-0103-8606。 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涂抹艺术教育为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保障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听听资讯，听听歌 ，FM 96.9，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5175-2200 5175-2200。 时间是距离，也是沉淀。时间让记忆更清晰，让那些年更经典。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听那些年的经典歌曲，忆那些年的难忘岁月。2017年1月13号晚19:30，让我们相约北京剧院，在经典歌曲中重温那些年的感动。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将于1月8号在人民日报社盛大开幕。国家领导人、人民日报社领导、相关部委领导龙永图、曹德旺、杨澜等出席盛典，共话大国复兴与海归中国梦。咨询热线：010-6536-7015010-6536-7015。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青春，他就会对你真。 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真爱一回竟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伤，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

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摇摇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雪铁龙全新 CCL 全 T 登场，快到中林拿4S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万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什么？还像以前一样开年会？今年流行温泉年会，北京城南60公里花样温泉，8米高豪华宴会厅，大型会议室，满足各种需求。年会度假泡温泉，尽在意境玫瑰庄园。400-156-1616。 丰台冬季欢乐游开始了，12月底，国内首家军事主题亲子冰雪游，长兴店镇冰雪嘉年华激情来袭。丰台旅游委邀您来这里体验1:1仿真金属坦克、雪地枪战等精彩活动。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 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我那种沉默的朋友，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2017年1月1号开始，关于调整北京市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政策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实施，外语和计算机考试不作为申报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这两项考试彻底与职称评审松绑。此项政策的调整将会涉及到全市300多万的专业技术人员。今天99，周周带你听资讯。从今年1月1号开始，将会正式放开盐产品的价格，持续20年的食盐政府定价模式将会宣告终结。北京市将会放开所有的盐产品价格，取消对食盐批发企业经营区域的限制，允许外地盐企进京开展经营。 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关于全国全面供应符合第五阶段国家强制性标准车用油品的公告开始实施。升级之后，国五车的汽油标号将由90号、93号和97号分别调整为89号、92号和95号。国三车用柴油升级为国五后，标号不变。国五和国三的标准车用柴油可以混合加注。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水陆旅客运输实名制的管理规定，从2017年的1月10号开始正式实施。规定明确，乘船人遗失船票的，经过核实其身份信息之后，水陆旅客运输经营者或者是委托船票的销售单位，应当免费为其补办船票。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嘉里大酒店合家团圆年夜饭套餐来了，直播春晚、川味变脸、茶艺展示等传统特色节目，更可领取香格里拉旗下酒店入住礼券，每位388元或488元，六位起订。咨询电话85652661，85652661。 天籁集团创新升级，超值性价比的大型 F2C 集合店天籁1:2新工厂元旦盛大开业，10万平米乐家 Family Sales 全新升级，一站式家庭购优惠京城百姓，开业举办欢乐家庭折扣季，到店免费看电影、领礼品、吃应援海鲜。地址：大兴区金梁路10号乐家。 阳光、咖啡，伴着法式甜点，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好。 Amalf Cake 烘焙工作室，法国蓝带西点学校2016国际甜品装饰大赛大奖获得者，亲自找你制作甜点，我喜欢的我自己来做。课程预约电话：185-1935-9135，185-1935-9135。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25069，1330125069。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我一曲向西归鸟，神话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烂得开，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溪归鸟，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天天三幺五，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我是时创装饰副总裁耿黎明，时创装饰承诺始终坚持以完美家装为目标，始终坚守全屋全责环保承诺，为每一个京城家庭提供软装、硬装、定制家具与一体的全屋整装服务。 我是团车网 CEO 文伟，我承诺团车网在每一个购车环节不会产生任何费用，以诚信、务实、透明的服务面对每一位用户，做到让每一位车友买放心车，放心买车。 大家好，我是移动车主服务平台微车的联合创始人李怡。微车承诺以诚信安全为最高准则，为广大车主朋友提供服务，愿成为您汽车生活的贴心伴侣。 所谓的运气不过是机会碰巧遇到了你的努力，就算上天真的会掉馅儿饼砸在不努力人的头上，也无非是头疼罢了。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说到底你认为的那些命好的人，分明是他们拼尽全力之后的苦尽甘来。所以说该努力的时候也一定要努力起来。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亮亮的歌声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无所谓，我无所谓，谁会爱上谁，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 生活最最有料。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在家的时候呢，就想多睡觉补一补，但是却发现越睡越困。再比如说中午午休的时候，如果睡半个小时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有精神，但是睡两个小时就会越睡越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今天就来给你解释为什么会越睡越困。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认为消除疲劳就是应该多睡觉，其实想要增加睡眠时间来获得健康的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睡眠时间过长的人呢，会变得懒惰、软弱无力，甚至连智力也会随之下降哦。人在睡觉的时候有深睡和浅睡的交替周期，如果你在深睡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休息，这个时候大脑希望收到的是起床指令，你要是还想接着睡，大脑就会进入浅睡的状态，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怎么睡都睡不踏实，醒来后更是会觉得昏昏沉沉。另外，睡得越久，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会越高，它会直接的降低脑细胞的兴奋，就像是麻醉剂一样，只会让你昏昏欲睡。还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怎么睡都恢复不了精神气，像咱们经常遇到的感情或者是工作方面的不顺心，那可是睡得再多也补不过来的。那究竟每天要睡多久才能有利于健康呢？专家认为，对于成年人来说，6到8个小时是所需的标准睡眠时间，老年人可以在这个标准上减少1到2个小时，而青年人可以增加1到2个小时。那对于婴幼儿来说，睡眠的时间则需要更长。当然，睡眠时间到底多久最健康，其实还是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判断自己的健康睡眠的标准，应该是以第二天不会感到身体疲惫和感觉精神充沛来判断的。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另外，在这里还要提醒你的是，只有合理的睡眠时间才能让你第二天更有精神哦。 无人的喧哗，那孩子离开而且长大，发现旅途上并不盛开繁华，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如果说不回头不必害怕，我的幸福总有解答，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人呐，在午夜的喧闹中融化，在不屈的疲劳中努力挣扎，那一位可以的永远呐，为什么短暂的令人惊讶，那男孩背影后的潇洒，带走了永远神秘的解答。我说不回头不必害怕，我的心 追忆流金岁月，回味永恒经典。第三届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忆那些年》即将唱响，那些萦绕在耳边的经典音乐，那些埋藏在心底的青春岁月，你还记得吗？《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2017年1月13号晚19:30，北京剧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李子萌。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剑桥海归何彦哥。 我是零点有数合肥湾里的董事长哈佛海归袁岳。 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 1月8号人民日报社，我们不见不散。 祝福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获得圆满成功。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说我爱你就行。 于姐李娟因鞋陷在泥中而赤脚之妻，维修工胡怀宇把头扎进污水排查，运动员孙杨连续两届奥运会夺金，男星鹿晗入选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五十人榜单。他们的职业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叫九零后。感受这一份担当和坚强，一起为九零后加油。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次是我自己为自己下的决定，很小心你说慢慢来，别怕来不及，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不安或者迟疑，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我也要，其实也很不愿意，其实也不想回忆，谁没等到错过了流星，我们啊交集在这意外的假期，一定哪里见过你，一定曾经梦见你。Fly away，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看着你就可以让我茫茫人海里感到安定。Fly away，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有一个人，有一颗心，早已经默默只等在那里。问我自己都说我毫不怀疑，爱上你终于我发现我还有勇气，唯一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不够仔细，不了解你说那一些话的用意，几乎是所有事想你，快乐之后是压抑，有没有过这样的呼吸？幸福啊，只要一个眼神的交集，我们拥抱着自己，我们渴望着相遇。 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